它会就是 给你一种莫名的压力，是不是？ 对，很长的一个图片，那个图片的长度基本上的屏幕得翻那么四五页的长度吧，然后给你写海面上，然后你是一艘船，然后下面会有什么，就把一些动物全都画出来了，好恐怖， 是吧？有的人确实是有这种深海恐惧症。 对，所以我今天聊聊吧，聊聊咱们生活中有什么恐惧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哦哦，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都会看见一只鸟。每次和你走在路上，啊啊！ 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啊。刚刚说到喵了，那近年来呢，喵星人啊是猫气非常的旺，在社交媒体上晒猫的数量远远是超过晒狗了。那随着独居人口的增加呢，越来越多的人养宠物去抵挡寂寞，那养狗呢可能是有点太费时间精力了，猫呢会更独立一些，不需要太多的照顾啊。养猫更适合快节奏的生活，同时呢狗更具有社会性，需要与人交流，这对于死宅族来说可能是一种社交压力。猫呢对人就是爱理不理的态度，反而想让人去探索。 那能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你喜欢这种状态啊。 昨天大家还在聊， 对啊， 就说这个猫啊就是一副你就是应该要好好照顾我的非常傲娇的样子。 对，还不赶紧来照顾你的主子。还不赶紧给我铲屎。 哎，我真的那天逛书店的时候看到一本书，刚刚出版的，可能是新书，还放在那个推荐的那个栏目里面，然后就说一只喵就画在那儿，非常高傲，然后那个书的名字就叫什么，我就喜欢看你这种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这就是那个书名，特别有意思。 对，其实很多人来讲，就是养狗狗的话，他可能每天固定要有时间想要去外面，你需要去遛狗。 而且刚刚我觉得提到这个特别有道理，就是对于死宅族来说啊，社交是一种压力的话，养狗就不太适合。因为你知道遛狗的时候你经常会碰到，比如说哎，你们家这小狗是什么，哎，什么？比如这个小狗叫皮皮吧，皮皮妈妈，你来啦， 会这样打招呼啊？ 会啊， 好吧，所以说还是可以试着养一只猫哈，虽然它对我们爱搭不理，但谁让我们喜欢呢？再来关注看看，说是三生三世何以迷倒老外呢？最近三生三世这个刮起了四海八风的三生热，很多外国人呢，观众也是给了好评。对老外来说呢，这种先恋故事用视听符号来构建一起这种东方的想象，比西方的这种影视剧更加的细腻含蓄内敛。而仙侠古装这一类的大众文化产品呢，从感官和精神上塑造出一种双重的幻觉，比游戏思维讲述浪漫，用这个游戏的思维来讲述浪漫的爱情。所以这一类的国产剧的套路呢，是观众治愈现实伤痛的药，老外也喜欢。 我没有看这部剧啊，但我偶尔会看到那个画风还是非常的鲜，非常的减压，因为它很美嘛，对不对？ 所以就看看他们怎么过的，咱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得了。 继续来看，我们来看好嫁风是什么，是什么鬼啊？好嫁风， 没听过这个呀。 嫁就是嫁人的嫁。就穿成什么样子就好嫁，来看一下。 天哪， 时尚界的什么性感风啊、怀旧风、学院风啊，我们基本上都懂。但是呢，好嫁风算是什么呢？有人就统计了，这个好嫁风就是绿色的头发、干净的眼妆、A 字裙，还有呢就是笑容要甜美。那怎么打扮应该是取决于自己喜欢啊，想扬长避短或者是怎么样？ 这等于永远活在别人的标准当中，别人认为这个好媳妇儿应该怎么穿，你就怎么穿。这样的人生过它有什么意义呢？ 不过我感觉这个绿色头发、干净眼妆、A 字裙还是挺漂亮的。 对啊， 是吧？但是还得看自己适合什么。 而且看自己喜欢什么。 对， 再来关注一个德国女艺术家，用这个骨灰去创作肖像画来铭记逝者。缅怀逝世亲人的方式有很多，但他们用骨灰来为这个逝者创作肖像画的做法却是闻所未闻。根据外媒报道呢，德国51岁的女艺术家海德就是用骨灰作画的第一人。她的作品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并且会在纽约一家知名的画廊上进行展览。海德就说了，说这个骨灰画的创作步骤是比较复杂的，首先需要在木板上铺上一层蜜蜡， 接下来呢，借着小刀的辅助，把这个骨灰一粒一粒的撒在上面，而这个过程需要高度的集中注意力，所以通常完成一幅画作需要耗费3到4个月。而根据介绍呢，也说海德这种独创一格的作画风格，他是因为之前朋友去世受到打击，所以想要用这个画来纪念朋友。 其实作为艺术家，比我们，我觉得比我们有优势的一点就是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对， 通过艺术的表现去缅怀朋友，缅怀逝者啊。我们继续来看。根据外媒的报道呢，近日呢，在外国啊，一个地铁上，那两名萍水相逢的男子啊，是举杯分享了一瓶从地铁座位下面滚出的红酒，场面十分的温馨。那照片中呢，一名白人男子呢是举着大酒瓶，他旁边的黑人男子呢是举着小酒瓶，两人呢正微笑着干杯。据了解呢，红酒是从地铁的座位下面滚出来的，没有开封，而座位上的两名男子呢一拍即合，打算干了这瓶意外之酒，于是就有了照片上欢乐的一幕。 来，干了它。哎，这瓶酒是从这个座位下滚出来的，那这个酒到底是谁的呢？ 是上一位乘客的， 有可能意外之酒。再来关注这个轻松一刻啊，求抱抱，说说澳洲的短尾袋鼠呢，向观众的相机之前露出了甜美的姿势拍照。根据外媒报道，说是最近呢，来自澳大利亚、澳洲地区的一个游客抓拍了一张短尾矮袋鼠的可爱照片。照片上这只小家伙奋力地跳起，嘴角咧开大大的笑容，张开双臂对着镜头，仿佛在说：“请给我一个拥抱吧。” 好可爱呀！ 而且最近这个澳洲的袋鼠也是发生了一些事儿。 怎么啦？ 过得不太稳定。 是吗？ 对，因为之前有这个澳洲的政策，好像要对袋鼠做一些什么了。 哦。 所以是持续关注吧。 那 希望这样可爱的笑容不要消失吧。 对， 对， 对，短尾矮袋鼠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笑容。再来看一看有关甘蔗的事儿啊。那厦门的一对夫妻呢是吃甘蔗中毒了，双双住院。那俗话说清明蛇毒过蛇啊，那红心甘蔗中毒并非是谣言，霉变的甘蔗呢会产生神经素，是一种物质啊，吃了会损害中枢神经系统，那造成终身残疾甚至是危及生命。所以说我们当看到甘蔗呈浅棕红或者是褐色的时候千万不要吃。那最近呢在街边的甘蔗汁也要慎买。 这就提醒大家注意了。再来关注一条，说说内蒙古小学生呢骑马上学。网友说，哎呦，我这么多年的解释白费了，前功尽弃。说说最近呢，内蒙古多地的中小学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很多小学生呢穿着崭新的蒙古袍骑着马上学了，并且为老师献上了这个哈达礼。尽管很多内蒙古网友都说这个解释不清了，别人都问我你是不是骑马上学，我都解释这么多年了，今天又被打破了。但是这马背上的小孩子还是晒瞎了很多人的眼啊。 真的，我觉得内蒙的朋友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还住在蒙古包，你们是不是要骑马上学， 还要游牧。 哎，这可能就是一个传统的再现哈，缅怀传统的一种方式。 继续来看，刚刚我们说了养猫，再来看看养狗。这是济南刚出的新政策啊，济南的警方呢试点养犬积分制。那么对于犬只扰民还有遛狗不拴绳不带犬证犬牌的行为呢，第一次会查处进行警告扣3分，第二次呢会查处罚款200到500会扣6分，第三次呢会被查扣满12分就会吊销狗证。 哇， 有点耳熟。 但其实我突然间觉得这样的一种管理方式也挺好的。 对， 就是规范这个养狗人们他们对于狗的这个行为规范嘛。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大型的犬如果它不拴狗绳的话，很容易造成一些对其他人的侵害。 对，可能真的会打扰到别人，因为你知道就是大型犬它其实跟那个2-3岁的小孩差不多高。 对， 你会经常看到他们面面相觑的样子， 就在那发呆，谁也不敢动。 真的就是小朋友就会愣住看着他，然后他就会闻来闻去也在那儿愣住。 对，但其实这个比较不可控嘛，所以 有点吓人，还是有点吓人。你知道我有一天遛娃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人遛金毛，就是 都是在遛嘛， 对，大金毛。然后忽然间拐弯的时候， 哎， 我们4个就遇到了， 然后你们面面相觑。 然后我因为以前养过狗，我知道金毛很温顺的，所以我没有特别紧张。但是它毕竟太大只了，然后直接我们家的娃呢就呆呆的站在那儿，然后看看我， 然后忽然间很兴奋就要扑上去，被我拽住了。然后那个狗狗好像被他吓了一跳。 天哪！好吧，再来关注一条新闻，说说这个爱写诗的才女最近遭到了三次分手，只因为男友难以忍受她诗生活的高调透明。哎，这个露露呢，是在南京某单位做企划宣传工作的才女。36岁的她，虽然说多次离异失恋，但是因为这个注重保养，所以还是风韵十足。最近呢，情人节这天，她对同事说，下班之后男友会开着大奔来接她去逛灯会，并且要启动爱的计划。可眼见大家一个个下班呢，她还待在这寂静的办公室里。她终于拨通这男友的手机，但对方却发来几行字说，对不起，请原谅，我不配和你在一起，因为你太有才了。这是露露第三次被爱情退货，而渴望脱单的露露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会遭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这种拒绝人的方式还是挺残忍的，因为你太有才了，所以不能跟你在一起。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感觉这条消息中也没有说得太明白。 总之就是可能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生活在现实生活里啊。 嗯， 就算谈恋爱也不要太高调，是这意思吗？ 提醒我们。有可能是他太过于去透明，说自己一些行动啊，对的，提前去说， 所以说男友就稍微有一点点紧张，有一点点害怕了， 小压力。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有关你有什么恐惧症，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没错。 嗯， 来听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不如来听一首歌吧。 能否和我说说最近的生活，是忙碌还是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遇见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身影我依然记得。无论今天的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 不如听一首歌，不如听着这歌来聊聊咱们今天话题吧，说说这个恐惧症到底怎么回事。 嗯，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恐惧症，比如这位朋友说到，我有社交恐惧症。 社交恐惧症，刚刚咱们还提到这个养狗还是养猫的事儿。 对，它就关系到一个社交问题。哎，其实遛娃也关系到一个社交问题。 会， 我真的发现、 哎、也会哈。 对，你以前就下楼，大家可能基本上就是在没空的时候互相也不太理。 嗯。 然后现在基本上你遛娃的时候，尤其碰到对面有一群人遛娃，里面还有一些岁数一些大的，有点大的阿姨什么的、 嗯， 就会主动跟你聊天，问你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 所以总之就是需要跟那人去交流， 去，对，就社交的机会大大增加。 嗯，这个会有。嗯、陈欢他说是曾经以为怕鸡，我是一个异类，直到那天我知道很多人也是怕的。怕这个就是咱们今年的吉祥物公鸡。 我也怕呀，你不觉得它很可怕吗？ 是挺可怕的。 如果它，因为它会哆哆哆哆哆那样。 对对对，它会。它有攻击性， 对对对， 嗯， 总结得好，有攻击性，因为它就是一个攻击呀、啊。 好吧，有人怕这个哈。嗯， 再来看看，嗯，还有朋友说我怕接电话， 啊， 我宁愿去发半小时的信息，也不打五分钟的电话，就怕说话，可能就自己语言表达能力。 嗯， 这也是我的一些担忧啊。 这接电话有什么恐惧的呢？就是觉得接电话那一瞬间自己在语言上和人沟通交流不太顺畅， 对，还是觉得自己 比较 适合文 字。嗯 嗯，这个是 DO 他说呢，说是打招呼恐惧症，路上碰到认识的人我都很纠结要不要打一个招呼呀，怕尴尬，有时候为了不打招呼还绕路。 这就是也是不太社交的朋友吧。 很酷很酷的女超人说了，我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总害怕别人误会，我会拼命的解释，特别累。 嗯， 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太追求完美了，其实是自己哈。 嗯， 特别怕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这就是想太多了。 嗯、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不管你做什么，都只是在生命当中过了那么一瞬而已，没有那么在意。 对，其实换位思考，就别人做什么事情，也只是给你留下一个特别浅浅的印象都没有了。 对。哎呀，还有就是酒令小姐，她说了我怕喝酒，然后附了一张图，这张图应该是她曾经喝醉之后被人拍的一张图， 就 是 整个人压在了地上， 对，面朝下趴在地板上一动不动， 旁边的人都在跳舞、啊、 疯狂的跳 舞，没有人理他，这是一个怎样的聚会？ 这应该是在家里的一个小 party 吧。 嗯，再来看锦鲤凯妹说孤独恐惧症，特别害怕一个人独处，那去哪里都要带上别人，不然心里就会莫名的难受。 不喜欢孤独的感觉。 对，有一些人到现在确实是，我身边一个朋友也是。 嗯， 他说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想着多一个人陪自己。 嗯， 就是不管是逛街啊，买东西啊，去看牙医，就所有的事情、 嗯、 他都想找一个朋友凑的一个时间去，他并没有觉得这样会耽误自己的时间，打乱自己的节奏。 嗯， 他喜欢这样。 哦，这样的朋友一般都是很温暖的人。 嗯、有可能哈。哎，看到这个是周伯成说了，哎，我也有深海恐惧症，感觉我前世应该是亚特兰蒂斯的，因为亚特兰蒂斯毁于洪水，所以我才怕水。哎呀，但是我编不下去了。这深海恐惧症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你看到的只是湖面离你很近的这个状态，然后你不知道这个湖里面下面有多少，包括海里面下面有多深。 对 对， 所以会有这种恐惧。 对，就是那种深不见底的东西，就会给人就扑面而来的一种紧张的感觉，是吧？ 嗯， 来看太阳啊，说昆虫恐惧症，好多腿儿的，肉多的。 哎呀，那这个也送我们一个吧。我也不是不喜欢昆虫， 就是各种虫子都有点害怕。什么蜈蚣啊，蜘蛛啊，毛毛虫啊。 哎， 他说看见字都会起鸡皮疙瘩。 那我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我看到这么一摆啊，我看到蜈蚣会有，就一看这个字我就 不可爱， 就是有一点毛骨悚然的感觉。 嗯，九八 peach 他说呢，说是我怕别人给我拍照，拍照恐惧症。 嗯， 有一些朋友也是有的， 喜欢自拍。 嗯， 对吧，自己知道自己漂亮的那个角度。 哎， 奋斗的白号说瑞声恐惧症，听到支架划过黑板发出的刺耳声感到特别不舒服。 哎， 还有什么钥匙划过玻璃， 还有泡沫在瓷砖地上过的声音。 哎呦天哪， 因为前两天刚刚听过那个声音， 我当时就不行了，我说我要出去一下，你们把它解决了之后我再回来。 哎，真的是这样，如果这样总结的话，每个人都是胆小鬼，怕的事情还不少。 对，因为还有就是上学的时候不是老师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吗，有时候那个粉笔它因为质地不怎么纯吧，可能有一些小石粒之类的， 对对，不太均匀， 呲一下， 就 是、 一下写写质，尤其是那个刚刚打开一盒新的，然后那个头还没有被就是磨过， 对 对 对， 然后第一笔下去特别容易出现滋的一声， 完了已经想到一些不好的回忆了，听不下去了。 来看晴子说了，回忆尴尬恐惧症，尴尬是持续时间特别长的一种情绪，遇到件尴尬事儿啊，当天回想几遍，接着又回想几天，久了偶尔还回想，喜欢过的人再想起来也许是毫无波动啊，尴尬的事想起来却是依然尴尬。想求那种直面尴尬事也毫无羞耻感的攻略。 嗯嗯，就是我觉得记性好也不能用在这儿，就可以去翻翻书看看书啊什么的，对吧。你这多少人想求求不到的事儿呢，你不要老回忆了吗？ 哎，回忆尴尬，哎呀厉害。 还有这是小丽雪，她说，哎呀，我听你们说这么半天还没有人说我有娃娃恐惧症，就是人偶那种小娃娃。她说看到很多小女孩喜欢的洋娃娃，但我从小就特别害怕，总觉得莫名的恐惧，难道没有和我一样的吗？ 其实好像是说，如果你家有一个特别仿真的娃娃，半夜如果起来看到它，好像是有点吓人啊。 我倒不是说特别仿真还是怎么样，小时候也有洋娃娃嘛，但那会儿我其实我就挺害怕的，但我白天跟它玩，然后它晚上如果说我要自己睡觉的话，我就会把它面朝下放下去。你知道原来那种娃娃都是坐着眼睛就会睁开，放倒它就会闭上。 嗯，对对对， 所以我就把它闭上，然后把它扣过去，把它再跟它玩，是不是就分裂？ 哎，这是一个好主意。哎，这说明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逻辑性的人。 这样的逻辑性，好吧。 哎，小孩真的是 觉得你棒棒的， 那很有意思啊。 就是因为真的是有一点害怕， 害怕，因为眼睛太大了，是不是？ 而且晚上就自己睡的时候，反正我不会抱着它睡觉。 啊，那种娃娃抱着也不舒服啊，是不是？ 对， 再来看一位朋友吧，这位叫莫浩的朋友说，恐惧结婚，说20多岁的年纪啊，懒得再重新认识一个异性，还要再问名字、再问年龄、再聊天、再了解对方、再磨合，一想就烦。 那你打算一辈子不做这件事儿呢，还是说暂时不做这件事儿呢？ 然后他后来就说了呀，如果告诉我妈，她可能会打死我。 所以这事儿是你埋在心里没有说的话。 于是乎，今天勇敢的说了出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勇敢的说出来你有什么样的恐惧症，欢迎跟我们聊起来啊。 Sunny 他说是恐高症，不是我，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后来去他城市的时候，他恐高，但陪我玩跳楼机，陪我玩过山车。哎呀，那一刻觉得他手心都是汗，像刚洗过手一样，但我确定我爱上他了。就是说两个人在恋爱之前吧，就是男朋友虽然有恐高症，但为了他克服了。 你说的这男孩也不容易啊， 爱情的力量让人盲目。 估计现在想起来还害怕呢。再来看一下，这位叫萨拉黑亚的朋友说，严重的选择恐惧，买东西的时候经常是这个那个那个还是这个，到底哪个呢，怎么办呢？最后想想其实选择恐惧症还是归结于没钱。他的意思有钱的话全部都买下来。 之前看某朋友分析也是，就是你之所以选择恐惧症，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两个都买下来嘛，所以就选择恐惧症了嘛。 哎，还真的是，哎，真是想想确实是这样。 哎，这是 DQ 他说是香菜恐惧症，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有些人真的是不吃香菜，而且菜里有香菜就完全受不了。 我是能不吃就不吃，如果硬要吃，那就忍了，就忍了。 你这太没有立场了。 来看小童说，怕黑怕黑怕黑，白天我是汉子，晚上我是软妹子。到现在呀，17岁了，依然是晚上不敢自己出门，睡觉关灯之后都要跑着进被窝，然后盖头睡觉，留一条缝喘气。一到晚上就瞎想各种可怕的情节，总感觉后面有人，等等等等等等。 就我小时候也挺怕黑的，就那会儿一定要把这个被床铺好之后，然后我也是门那个开关在门口，然后床在里面嘛， 就要一股气跑过去关掉开关，然后赶紧窜到床上， 嗯， 睡觉去。 小的时候因为想象力可能太丰富，你知道我有一次是因为看过一个恐怖片、 嗯、 那时候也不是很小了，上高中了，导致我冬天的时候要洗漱完毕之后脱毛衣准备要睡觉的时候，脱毛衣的过程都是让我一个特别害怕的，因为你在脱的过程中你整个人就会被那个 衣服盖住， 所以我有一次就真的领子太紧，我就一直挣扎挣扎挣扎，特别害怕，影响了我很久。 嗯 嗯， 这是怕黑的恐惧症。今天聊的这话题就是说咱们有什么恐惧症，可以一直发送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聊起来。一段重点广告后我们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说到一恐惧症，我又看到我朋友说今晚吃火锅、嗯、他说这牙医恐惧症，每次去看牙我都特别害怕。 我也是， 哎呀，小时候去一次哭一次啊，什么杀神经啊拔牙呀、啊、都是疼得要命，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觉得吃不好东西。 哎，确实，我觉得这个牙医啊，他为什么总给人一种 很恐惧的感觉， 对，比普通医生还吓人的感觉呢？ 可能因为未知。 还有未知， 嗯，而且你看普通的医生，咱们如果说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需要去处理，做手术之类的，那个过程你是没你什么事儿的， 嗯， 这牙医还需要你全庭配合。 对，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去看病的话，医生一般就是戴个口罩询问嘛， 嗯， 就你怎么怎么了，然后你去检查检查哪里，然后再看你的结果。牙医就感觉一言不合就要动手， 对，一言不合就要上钻头。 哎呦。 哎呀，我也是挺恐惧牙医的。 嗯，今天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勇敢的说出来你有什么样的恐惧症。 嗯，没错，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继续来关注资讯，关注九个方法打败你的拖延症。哎呀，很多人都有拖延症，但剖析这个拖延症发生的原因是第一点，可以解决一下。 嗯， 第二呢是合理的时间管理，实践一下。第三，按时递交工作成果。 之后呢是屏蔽微信推送这些提示通知。第五呢是设置合理的目标，逐个去击破。第六呢是留有充足的空余时间去思考。第七呢是用大量的小块时间完成困难任务。第八是对可见的困难做预案准备。第九呢是任务完成奖励自己一下，战胜拖延的话你也可以的。 我是决定从下一个工作任务开始就解决这个拖延症的事儿。 嗯， 你知道我这周就是遇到了这个可怕的问题， 就是你要发工号。 对，然后从周一不是从一周之前我就开始想，先想选题嘛， 想， 然后到了这周我都开始焦虑。 对啊，因为你 就不停的， 其实在拖延的每一天都是在焦虑中度过的，因为你做什么都不踏实。 对，而且我会不停的否定自己的想法，就一个想法出来然后否定，第二天再有一个想法再否定，第三天感觉文字的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音乐找好了又否定了，结果就到最后一天，就昨天好不容易弄完了，然后就发现 其实 你自自然然的去干一件事挺好的。然后有的时候想法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对哈， 啊， 所以拖延症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想太多 啊。对， 做一些事情想太多了。那刚刚他说这个屏蔽掉微信推送这些提示通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微信变成你越来越不愿意去关注的一个东西？就之前可能是因为咱们朋友之间才加微信去聊天，现在因为是很多工作啊或者其他的这些相关的人吧来加你的微信，所以有的时候微信就算提示你有微信，你也不像原来那样第一时间就关注了。 对，而且大家现在都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比如你看这个提示，一有提示就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所以有一个人就说，有一朋友说他关掉了那个小红点儿，然后工作效率提高50%。 哇，可以试一下哈，就算不关掉这个小红点儿，关掉这个提示声音可能也好很多。 对，我同事就很好奇他是个怎样的朋友圈，一定非常的绚丽多彩， 他的朋友圈一定没他什么事儿开玩笑哈。我觉得这样做的人都是有毅力有智慧的人。 是，好了，我们继续关注资讯啊，来看一下，在山东蓬莱的海洋极地世界，来自日本大阪的石头海豚正在适应生活。那么这石头海豚呢是乘坐专机抵达了这个蓬莱机场，随后呢入住到了蓬莱海洋极地世界。那么石头日本的海豚呢是宽吻海豚，那么两头雄性八头雌性，年龄在2到4岁之间，那么体长呢大概是2米1到2米6，那么是属于海豚宝宝了。那小海豚呢是扎根新家之后将度过1到3个月的适应期之后与游客见面。也就是说 欢迎他们。 对，差不多在5.1的时候就可以跟游客见面了啊。 再来关注一下，有一座酒店是由冰块建造的，一到夏天就会融化，你想住到里面去吗？这是根据英国报道说是在瑞典啊有一所特殊的酒店，大部分的建筑材料都是冰块，所有的房间呢温度都保持在-5度左右。到了夏天，这所酒店大部分都会融化。由于它其他的设计和不同寻常的体验，一时间也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去体验一下。不知道你愿意住在这种酒店吗？那冰块如果化了，这还有墙吗？怎么住呢？ 这种不是在《冰雪奇缘》里会发生的故事吗？ 也对哈， 所以我们进去就会变成 童话里的对 艾莎公主。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说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遭遇过微信乞丐啊？ 微信乞丐 这是一个新名词，大概 第一次听到。 情人节呢有一个朋友就把二维码发给所有的熟人，让扫二维码给他转红包，安慰他是单身狗。那各种节日呢都可能会碰到这种求红包的人，如果你不发呢，对方会说你抠门，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发1块钱就能解决的事情。但是呢就有人认为啊，这是高科技掩盖下优雅的乞讨，说请不要给友谊贴上价格。 把优雅俩字去了吧，其实没什么区别。再来关注啊，健康时间，说说男人的心梗呢多因为花天酒地，女人心梗呢多因为心情不爽。福安医院的杨跃进教授呢牵头完成了中国心梗注册研究，发现了心梗的主要诱因就是因为体内的应激因素，很长一段时间呢没有锻炼，开始锻炼的时候身体就会不适应诱发心梗， 第二个诱发因素呢，就是男性多为这个胡吃海喝，可劲儿造，通宵搓麻玩的嗨，而女性呢，就是因为心理压力大诱发的心梗了。所以提醒大家关注这些因素，让自己的生活尽量健康化一些。 对，比如说周末或者是休息的时间，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啊。再来看一下，教育部发出来的一个统计，那根据教育部的网站消息呢，2016年出国的留学人员呢，总数是54.45万人，那么相较2012年呢，是增长了36.26%，其中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呢是43.25万人，那么较2012年呢是增长了58.48%，也就是说，超过一大部分的留学人员学成之后选择回国发展了。 嗯，没错，这个逆差正在逐渐的缩小。 是， 再来关注暖心的一刻，手术室里的护士拥抱高龄的患者，感动了很多网友。其实最近在山西的长治，82岁的严昭根老人呢，因为骨折即将手术，但是他恐惧不安，全身颤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护士赵凯丽呢，是紧紧抱住他说别怕，奶奶，睡一觉就好了，我们一直在呢。而这一组爱的拥抱也因此走红了网络，最终老人呢是手术成功了。 哎，真的是很暖心， 要是有这样的护士姐姐在旁边，我也不恐惧了。 是有， 但每次给我治疗的牙医也是挺帅气的，但我还是很害怕， 因为他没有抱抱你啊。 关键点在这儿。 好，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勇敢的说出来你有什么样的恐惧症啊，可以发送到 YGTP986 来跟我们聊起来。 没错，来听一首歌，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演绎的《凉凉》。 Thank you. 是背影成双， 背影成双， 在水一方。 两两月色为你思念成恒，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翩翩芳菲相认，就让情分。 首《凉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资讯这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欢迎回来，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互动话题吧。 一首很好听的歌，我们要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勇敢说出自己有什么样的恐惧症。刚刚好多朋友说到了一些就大家都有的， 对， 是吧？比如昆虫啊。 哎，你说这咱平时有恐惧那么多东西吗？怎么这么一说，这也恐惧那也恐惧，而且你都会有同感。 会有共同点哈， 那就昆虫、深海，还有这种特殊声音， 对的， 自杀的 怕黑什么的。 对， 再来看这位朋友叫王月，就特别有意思了。他说洗脸闭眼恐惧症，他说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满脸泡沫的时候，闭眼洗的时候就莫名的恐惧，总觉得背后有人，或者是洗一下睁睁眼照照镜子就看看后面，然后再洗一下再睁眼看看，就觉得心里特别慌，说谁来拯救我。 你这做的还不到位。 嗯，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因为怕这个，所以我练就了睁眼洗脸的绝技。 哎， 那段时间就是对擦脸啊， 啊 什么洗面奶没关系，睁着眼，一直睁着眼，然后洗那个洗脸的时候也是睁着眼睛。 那你是因为就一直这样，还是说那段时间？ 就那段时间比较害怕。 那肯定是看了什么 恐怖的电影。当时对，看了一些类似那种悬疑的电影啊之类的， 或者是悬疑小说。 嗯 嗯。哎，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我大概我忘了是初中高中那会儿，那时候有连载的杂志，可能是萌芽之类的这些东西。有一天中午，然后呢就是同学们都还没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那儿的窗帘就是咱们现在直播间这个蓝色， 对， 但是还要比这个薄一些 啊，就是学校那种窗帘嘛， 对，是风一刮的时候它就会 飘起来， 对，飘起来。然后当时是连载一个有一点点恐怖，但是真的不是恐怖的，因为是学生看的嘛。但是稍微有点悬疑的那种内容。 你让我想起了那会儿我们看的，什么少男少女还是什么，就类似这种杂志，什么金版、银版，然后他会把不同题材的这个小说分类。 哎、 类似金版就是有点悬疑的，然后银版的可能就校园呀、爱情啊、总裁文啊这种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忽然一抬头，看到我面前三个窗帘飘起来的时候，我忽然就觉得我已经就是不在这个世界上， 进入到小说的世界当中了。 我在一个几维的空间里，然后特别害怕。 这属于过度沉迷的状态。 对，而且中午还有点困，半梦半醒。 恐惧症，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恐惧症哈。 再来看我爱啃排骨的猫说。 内向、尴尬、恐惧症，过个马路都感觉是动物园里的猴子被围观了。 确实有点想太多。 看到这是家，他说是韵达恐惧症，连丢两个包裹，一周了也没给我答复，现在提起来寄快递就发怵。 是有点，现在就是大家都在说嘛，就快递小哥都去送外卖了，所以遇到了快递荒。速度会慢一些。 还有这是来个熊宝说演讲恐惧症，一上台全身上下都在抖，没办法正常说话。那这太正常了嘛，你做的是你不习惯做的一个事情。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的，就是逆穿人群恐惧症，就是一个人群跟你反方向走过来，你要穿过他们的时候有点紧张。他说的是你会觉得迎面走来的人都在看你，从头到脚的不加掩饰的去扫视你。你逆行穿过就觉得自己好像是跟所有人背道而驰，只想低头匆匆逃掉。我觉得有这样思想的人，就是以这种思路去考虑问题的朋友，一定能够写出一篇特别厉害的小说。 但为什么我跟别人逆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都在看我， 好开心， 一定要走得很好， 我是女王， 在 T 台上的感觉，有没有？ 然后千万要注意脚下。 还好，因为一般也就是学校里边，大家这个上课下课的时间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很正常啊，你去上课的时候，别人下课，就这种逆行太正常了。 我觉得这还是跟自不自信有关系。你可能每次都会去寻找这种能穿过人群的机会。 所以我特地挑好时间点，对吗？ 来看阿爸上的小杨就说了，严重的被害妄想症，看见煤气瓶怕爆炸，有人走在后面怕被勒脖子，走在阳台怕被人推下去，开车时怕轮胎怕这个车胎飞出去，等等等等等等。 那我再问一句，你怕不怕上课的时候那个吊扇掉下来？ 好多人都害怕。 我也当时想过。 我也想过，而且我每次坐地铁的时候，我就会脑海中涌现很多那种电影的桥段。 天哪！ 就总觉得，心情好的时候想起《野蛮女友》啊，那个黄线。然后车太险把他一把救回来， 对， 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想，这个时候忽然间一群人从后面就想往上挤，然后把我挤下去了。 你这想的也太多了。你知道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吗？就是那个吊扇的事儿。因为班里当时就是没有空调，然后都是吊扇那种的嘛，就每次坐在吊扇底下的时候我在想，哎呀，吊扇要掉下来怎么办，我要怎么躲。我应该先躲在桌子底下，然后不要让吊扇扫到我，就各种的想。因为我们那个吊扇实在是不牢靠，你知道吗？ 很多年了是吗？ 很多年，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个设计，就是那个吊扇它那个线是直接掉下来的，它并没有完全封在一个固定的那种就是开关里面吧，就类似这样的，总觉得它在晃的时候就整体一直 随心自在飞。 随心自在飞的感觉，很害怕。 其实这些确实是问题。 但可能大家就觉得啊，这不算什么安全隐患嘛，而且这个吊扇这样的话也很正常啊。 大家都没有你心思细腻。 不是，其实大家都害怕，因为前些天的时候发现那个，有一个微博上也在说嘛，说这个学校里有个吊扇是真的掉下来了 啊。是吗？ 好多人在底下评论，就是多年的噩梦竟然是成了真。但还好就是学生受了只是轻伤。所以这还算是幸运一点。 所以现在其实你看到现在的学校里面教学条件设施已经好很多了。 一般也没有这种古老的吊扇了， 要把这些东西都换掉啊，存在隐患的东西。再来看一下，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了，晚上不敢坐电梯啊，密室幽闭恐惧症了 啊。幽闭恐惧症也是看到很多人在说。 我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是当时看徐静蕾和黄立行那个电影 啊，杜拉拉。 对，当时看到，还有幽闭恐惧症，而且还这么夸张。还有真意，他说了，说是有没有尖锐恐惧症，害怕剪刀、尖针头，所有尖的东西。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要看角度， 怕针的， 针啊，看《还珠格格》看的吧， 整抹不附身。 来看酸奶酱说，不敢上台讲话，平常呢挺大声，一上台就紧张。就怯场嘛，好多人都有啊。 对，其实这就是因为你在那种场合不是很习惯。多去几次之后，可能就发现自己其实可以游刃有余嘛，对吧？ 其实我经常在想，正在讲台上讲课的老师们，是不是基本上都不太会怕这种场合？ 会怕呀，就是你在最开始去做老师、去试讲啊之类的时候，你肯定会不一样啊。 那他就是 就是等他当老师的时间长了以后 呢，对，习惯了 呀，他会不会在讲台上讲课特别自然，让他下来讲他就不会了？ 也不会。那我问 你，什么心理？ 每天都上直播，你还有直播恐惧症吗？ 哎呦，我有啊。 啊，你直播有啊？对，说到直播恐惧症，我也是经常会睡觉的时候 对 仔细看闹钟，就怕时间晚了。 还有我有的时候会做梦，就是如果前一天真的是、比如我们找话题或者找资料很晚的话，我就会做梦，我第二天迟到啊，或者第二天忽然停电，就类似的梦。我有一次做梦就梦到你啊，梦到，因为第二天刚好是跟你搭班嘛，然后我就梦到我第二天早上迟到半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其实是有嘉宾，就梦里是这样。然后我 悠悠的看着你是吗？ 没有，我匆匆跑进来之后，你当时化了一个特别浓的妆，然后就特别嫌弃的看着我，我说对不起，我迟到了。我们已经录完了，真的就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特别的抱歉。就做这种梦的时候，心里特别难受，因为它太真实了。 嗯，对，其实就是我，其实之前一段时间也是直播恐惧症有一些，就每天睡觉都不踏实，总是怕第二天直播的时候晚了。对于很多可能同行听到这话也是觉得，哎呀，这个恐惧症可能会伴随我们一生吧。 嗯，可能会。还有，田录播恐惧症。 就是总是怕这个出现一些工作上的失误。 是，嗯， 大家看到这个是，泽在努力，他说，吃素恐惧症，爱吃肉，一旦吃素就觉得这顿饭完全不能接受，一吃就停不下来。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的电话恐惧症加社交恐惧症，把好多人都总结了一下。 嗯，还有这个是。AM 他说了，说是和别人吵架的时候眼泪会飙出来，我也不想哭，感觉气场一下子弱掉了。那你这是什么恐惧症呢？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的可能还在念书啊、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不喜欢阳光的，觉得阳光太刺眼，在家喜欢把窗帘都拉上 啊。我并没有，我是超喜欢阳光。 我也是。除非在特别热的时候啊。 还有这个是，我也不懂。他说了，说我宁可在网上和人聊得好好的，但是现实中一旦接触，就会感觉到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什么。总之是用手机来缓解自己的尴尬，一直低头看手机。 就现在这种科技产品给我们带来人与人之间稍微的有一点交流的障碍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说了很多的恐惧症，其实就有点好像我们在。清点一下生活中有点害怕什么啊？ 对，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平时没想到，但这样一说还真的有共鸣。 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克服这些小小的心理障碍，能够让生活变得绚丽多姿。 没错，我们就开开心心的生活吧。 是的，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啦， 那就拜拜喽。 拜拜。 这么卑微，举杯换手，我不太难搞，顺应所谓的大潮流。感受 我的世界，我的父母。 北京时间九点。